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6集。是你吧？校医室，程俊跟拎着奶茶的陆兆颖回来的时候，秦冉正侧倚着桌子，观察放在玻璃皿上几乎脱水的那棵草。 秦小姐， 程木端了一杯茶给秦闪，又指了指玻璃皿上的草，压低声音， 这忘忧是你的？ 秦闪背对着窗站着，今天太阳大，就是光冷，逆着光侧了侧头，挑眉道，你说他叫什么？ 忘忧啊，一般拍卖场才有。 程木想了想又开口， 是俊爷给你的？ 哦，秦冉随意的点点头，懒洋洋的开口，我同桌送我的，味道好闻。不仅味道好闻，还安眠。 你同桌？ 程木立马就想到了上次那个没有见过世面一样的林思然，有些懵， 怎么会啊？ 他走了两步，拿起程俊放在桌子上的玻璃瓶看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代码编号，应该是假的吧。程木本来以为是程俊给秦冉的，眼下知道是假的，对的他就随意起来。陆兆颖踢开门进来，就坐到饭桌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把奶茶递给秦冉。 啊，秦小冉，你跟潘明月真的是朋友吗？ 一个又冷又邪，还有着玩世不恭又放荡不羁的大佬做派。一个又乖又安静，一看就是个好学生，怎么看也走不到一起啊。秦冉把吸管扎进去，漫不经心地叼在口中。是啊， 他眼睛肯定好看。 陆兆颖拿着筷子笑了笑。一直在喝奶茶的秦冉听到这一句，忽然抬了头，那双眼睛有九分冷意，眉宇间尽是轻佻。你别招惹他，语气非常认真。陆兆颖想起来，认识秦冉这么长的时间，他身手这么好，唯一一次受伤也是因为潘明月。 哟，你这么罩着他？ 秦冉继续喝奶茶，不论接下来陆兆颖怎么问，他也不开口。好半晌，陆兆颖似乎听到清淡无烟的一句话，声音太低，他大概只听到了醉，还不清晰。洗完手，带着微微的消毒水味往这边走的程俊脚步却顿了顿。陆兆颖开口，想要问清楚一点。程俊的手搭在黑檀木椅子上，拉开，淡淡看他一眼。 去洗手。 吃完饭，秦冉继续趴在桌子上练字，左手有一下没一下地写着，右手半支着下巴。好看的脸上满是不耐烦，浪荡又不羁。又喝了一口刚刚没有喝完的奶茶，秦冉咬着吸管偏了偏头。程俊在里面打磨玻璃片，他没有那么专业，就半坐在桌子上，修长干净的手指拿着玻璃片，眉眼低垂着，似乎有些松懒。程木看秦冉写到一半又不写了，总觉得他今天兴致不太高。 看俊爷那个细致样，像是对待真的忘忧一样。 程木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陆兆颖身边，拿着手机给程金发消息。陆兆颖在看这个星期六的表演赛门票，算着去京城的时间。 什么忘忧？ 哦，老爷子常年带的东西，具体我不知道，去年是我陪程总去拍卖场的，不贵，当时470万，也就用不到一个月而已。 程木风轻云淡地开口，陆兆颖的手却顿了顿。程木大概是飘了，470万也能说不贵，一般大型公司一个月也很难有470万的流水。 不过秦小姐那应该是假的。 程木想了想，然后压低嗓子， 我没看到那上面有编码。 他陪程总买过，自然很清楚，这种对外出售的一般都有明确的编码防伪。 秦冉慢吞吞的又练完了一本字帖的时候，才拉了拉帽子出门去酒班。程俊把玻璃片打磨好就放到一边，拉开玻璃门走出来，靠在他之前坐的椅子上，伸手翻着他练的字帖，自己确实进步了不少。好半晌后，他屈指敲了敲桌面，不咸不淡地开口： 程木，七一二的资料我要再看一遍。 程木去拿了资料过来，程俊直接翻到一面看了好半晌，这就是之前有秦冉名字的那一页资料。 找不到老姚的女儿，她在现场出现过，但最后资料就在这里。 程木看了一眼，沉默了一瞬，开口道： 我估计是被独狼报复了，独狼那一行人可不是什么好人，要不就被人保护得很好，但后一种不太可能。 没人会为一个缉毒刑警的女儿做到这样的地步吧，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独狼这行人向来动手狠，他跟郝队查到现在才把云城的一个据点端了。姚伟林活埋窒息而死，姚伟林妻子活埋窒息而死，姚伟林女儿不明。现场有三个坑，有一个坑没有埋，有人推测姚伟林的女儿之前在这里。从头到尾，姚伟林的女儿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，资料局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。程俊往后靠了靠，他伸手遮了遮眼，轻声开口： 程木，你有没有听说过火车道选择题？假设远处有一列奔驰的火车，前面是两个轨道，一条轨道绑了一个人，另一条轨道有两个人，这三个人有两个你特别尊敬，有一个是你朋友。给你十秒，你只能选择远程遥控救一遍，你会怎么选择？ 程木一愣： 大概就是要我在你跟陆少还有程金之间选择？ 然后又皱眉道： 那我选择不动手。 不动手三个人一起死。 程俊的目光看向窗外，声音压得很低： 说到底还是让我选择杀两个人还是一个人？俊爷，你好残酷啊。 就算真的选了，他也会疯吧。程俊慢慢闭上眼，搭在桌子上的手指微微捏紧，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。秦冉到酒班的时候，午自习快下课了，林思然正在写物理卷子，写得差不多了，看到秦冉立马把自己的物理卷子递过去： 快抄，徐少待会儿要来收卷子了。 秦冉不太想写，但林思然这么说，他就拿着笔慢吞吞地将林思然的答案原封不动地往物理卷子上抄。徐瑶光收卷子收到这里的时候，林思然就抬头跟徐瑶光解释了一句。以往看到秦冉抄卷子，徐瑶光就一言不发地离开，并不管他要不要交卷。今天他却罕见地停下来等他抄完，眉宇间也没有半分不耐。林思然就有些惊讶，不过也没有说什么，又侧了侧身，单手托着下巴看秦冉写卷子，挺惊讶地说道： 冉冉，你字真的进步好多，也有点好看。 秦冉左手写字一直特别慢，还不太好看，最近几天林思然发现他写得越来越好，一横一撇入木三分，也有了几分风骨，不太像是小学生的字。秦冉写完将卷子随手递给徐瑶光，徐瑶光低头看了眼，字迹进步的不止一点点。前面十几年字迹都没有变化，眼下不过两个月，哪里变化的这么快呢？徐瑶光将卷子放到最上面，唇抿着，不过是因为他以前很少用左手写字。他把卷子送过去给物理老师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拿出手机打开微博搜索了杨飞的，又顺着他的微博点进去 Q2 的主页。能让杨飞说出比我厉害的人，徐瑶光觉得除了那个人 想不出还能是谁了。秦冉几乎全都符合了，除了一点，他的手速。昨晚跟孟欣然 PK 的时候，徐瑶光注意到秦冉的手速只有280加，什么都能掩盖，但手速不能。可现在，徐瑶光拿着笔把 Q、Q2、小写 Q2 中间全都画了等号，低着头，眸光闪烁，微微捏着的手指有些颤抖。 冉冉，你脖子上的草呢？ 林思然抽出待会儿要用到的数学资料，偏了偏头。秦冉微微靠着墙壁，漂亮的眉眼低着，兴致不太高。 让人拿去做标本了。 那个坏了就扔了吧，我们家还有很多。 林思然想了想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开口道： 我爸是个花农。 哦，秦冉点了点头。我爸你见过，建筑工人。这时候高阳拿着一本资料从走廊上踱步进来，上完一节课，他敲了敲秦冉的桌子，示意他跟出去。 这是你请的三天假。 高阳把手中的请假条递给秦冉。谢谢老师。秦冉接过来，低头一看，假条已经批好了。秦冉将假条收起来，往自己的位子边走。徐瑶光这会儿也拿着一张纸出来。 高老师，我想请假。 这倒奇怪了，最近一个两个的都要请假。高阳把资料书夹到胳肢窝底下。 嗯，几天啊？ 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，三天。 徐瑶光把请假条递给高阳，高阳接过来，随口道： 星期一到星期三？ 跟秦冉请假的时间还一样。低头，徐瑶光写的请假原因很详细，他回京城。秦冉就随意多了，十分嚣张的两个字，私事。连敷衍也不愿意敷衍一下高阳。徐瑶光嗯了一声，没多解释。高阳伸手给他批了假条。下午放学，乔生拿了一个篮球拍了好几下等徐瑶光出来。徐瑶光拿着手机看着，没有立马走。他抬了抬头，秦冉还坐在位子上。他手支着下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书，从背后也能看到他挺不耐烦的。想了好半晌，徐瑶光拉开椅子站起来。乔生本来以为徐瑶光是要出来的，却没有想到他拿着手机直接朝着秦冉走去。 徐少。 乔生站直身体，立马追了上去。徐耀光没有理会他，他把自己手机里一直保存的一张照片放大，然后放到秦冉面前。 什么事说。 秦冉手上拿着书，有些不耐烦地偏过头。乔生拧着眉看了一眼，徐瑶光手机上放大的照片似乎不太清楚，像素不好，应该是几年前的。上面是一个人的背影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好像是 OST 的战服，头上扣着一个鸭舌帽。没有看到脸，但只有一个背影，都能看得出来他的任情随性。 是你吧？ 徐瑶光两只手撑着桌子，微微低头，目光看不出任何情绪。 Q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